冇钱咪走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一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呢个斜骨。长啊，唔有错、啊。 即牛哥第一次斜骨嘛，你 讲下第一次斜骨之后都讲下斜骨长啊， 又系开我嗰饭， 开你嗰饭、啊。 我之前几个月前都讲过噶啦、啊，不过可以有冇啲新嘢补充下啦？ 系咯， 有几单新嘢我要补充下。 得噶，咁啊，今日实够讲啦。 好， 咁啊，但系未之前梗系要拉下铺先啦、 啊。因为亦都未开关。 系未开关系咪先？我唔知开关未知噶。 系未 啊？咁啊，其实我打算啲节目点样咧？嗱、嗯，咁、啊、我录定一集啦。咁、嗯、如果譬如开开关，我梗系上去玩啦。咁我就会将原先录好嘅集咧，就褪一褪， 系 卡啦咁样啦。 即系最 update 嗰啲咧，就可以出先。 系啦， 跟住就可以有即系类似少少罐头。 系啦，咁样形式啦。所以而家我讲嗰啲嘢咧，通常咧，即系今后我过嚟呢度录嘅咧，都系嗰啲冇时间性啊，咁啊成噶啦。咁有时间性，我真系去咗玩，咁我会第一时间出嚟做一集先。啊，咁样，因为我要讲翻。而家系点样玩嘅嘢噶嘛？咁未讲点样玩先，梗系而家循例噶啦，系咪先？都要讲下啲周边嘅事嘢啦，周边嘢啦，讲下移民啦。 系啊，因为而家点解？ 你好啊，就咁嘛，唔系阿欣仔，你英国留学咁样系嘛？ 住过几年啦？ 住咗几年啦？咁你成有 BNO 啦？ 我有 BNO， 但系英国留学同有冇 BNO 唔关事嘅、啊。总言之，1997年喺香港出世嘅香港人都可以有 BNO、 啊。我都有 BNO 噶，但系我过咗期嘅啫。 哦，我都过咗期 嘅、啊。但系我摆咗喺度咁啊，其实我续就一定续到嘅。 一定续到 ，所以咁啊，所以更加我唔使急啊。但系咁样讲起移民啊，其实就坦白讲，我嘅圈子识会因为呢一次国安法。同埋而家呢个高 环境， 呢、這个高气压啦，咁啊，即 低气压， 系而家低气压啦，会移民嘅，要移民嘅黄丝 ，OK， 黄色嘅人，好少， 系咁啱啊， 好少走，即系好少话走啊，即系就两个，喂，黑人，我估佢哋咁样啦，因为我冇问过啊，佢哋觉得嗱呢坛嘢我哋搞出嚟嘅，我就会留翻喺度，同佢。死过 唔系，因为点解咧？有一个理论就系咧，依、這个地方系我哋自己噶嘛，我点解要走？ 吓、 啊，系我哋噶嘛，即系我系应该发生咩事，我应该要留低，留到最后，我一分最后一分力， 我有份，即系我有份搞揽炒噶嘛。 反而你话走咧，蓝丝一听到， 哇咧，我十个蓝丝朋友。其实我蓝丝都唔少朋友㗎，当然唔够黄丝多啦、尤其是听众啦，因为讲真其实战蓝就唔系挺拉，如果我做挺拉呢就基本上我应该冇蓝丝嘅听众㗎、但做战蓝呢就有一部分蓝丝嘅听众，咁、我 都系浅蓝，深蓝又唔会听你啦、你出咗名 刁文牛三个字都唔会听啦，咪先 冇错， 咁都系浅蓝，喂平均十个有两三个都话走，黄丝我反而我真系零啊，你冇 听清楚即 系嗱，我话咧，我未有国安法之前，上年我同阿碌讲，妖走啦，呢度唔系你留噶啦、我真系同阿碌咁讲啊，咁啊，我记得喺深圳同阿碌食紧饭，唔知乜嘢，都系佢反修例运动嗰啲时候啊，我同佢讲， 因为上年六月开始， 系咯，我话阿碌讲你走啦，唔好留啊，呢个地方唔系你玩嘅，亦都唔应该系你玩嘅，亦都唔需要再玩啦，或者咧。你带埋你嘅太太走，系我系会少个主持，系会咩嘅？咁而家唔惊啦，而家吓首先啦，首先而家唔惊啦吓。但系当时我冇你喺度噶嘛吓，眼仔。 系嗰阵时都有同你食宵夜嘅，不过又冇做节目， 冇做节目啫。啊，咁我同阿碌讲，我哋走，真系要走。即系其实点解但系阿碌已经系其实佢系呢个家籍嘅朋友啦。佢系回流嚟噶嘛？佢根本就有居 加拿大嘅居留權 啦，咁啊，所以冇所謂啦，佢可以走啦。咁啊，但係阿碌我都唔覺佢真係好想點走嘅啫，真係嘅喎。 冇，唔係嗱，即係牛哥咁啊。如果去得外國住過嘅人，又選擇翻，即係講翻我自己啊，又選擇翻嚟香港生活咧，係好撚中意香港嘅。 即係你明唔明？ 但係阿碌喺深圳喎、 啊。唔係，即係佢中意嗰種生活。咁我點解中意香港呢、嗯、我就同你講，我早嘅兩日已經喺個群嗰度講啦。如果香港人冇得再去深圳，我就可能真係會走啦。Okay, 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先、 啊？ 因為我係愛國㗎，其實即係咁，即係咁講啊。 大中華交啦，其實我認我自己大中華交㗎，我認㗎。 即係好老實呢，如果我哋係97年前出世嘅香港人呢，即係係俾英國佬養大嘅香港人、嗯、即係受英國殖民地教育呢，十一百個99個覺得自己係中國人嘅，你冇你覺得先、 哎、 如果黃皮 膚，所以我一路都認為自己我一路話自己係大中華教， 所以點解我成日都話點解回歸之後廿幾年，而家你教出嚟嗰啲僆仔有啲好多冇 BNO 啦、嗯、都同你打，點解你教啲僆仔覺得自己唔係中國人嘅？ 嗯， 你係要反省，你唔係你係要反省嘅。教育問題我都成日講啦。你信咗邊個教育？ 羅伯啊嘛， 係啦，美國將羅伯招翻，根本就係美國外國勢力嘅間諜放喺香港，令到搞到香港依一代嘅香港人細路仔變成反中亂港嘅分子，唔認自己係中國人。 OK， 佢哋做到咗啦，就係羅伯招翻同埋李國章 啦， 即係我呢個係我嘅理論嚟㗎。 講移民啦，講翻移民先啦。咁其實呢早幾個唔係幾個月㗎啦、嗯、都成有一年到啦，其實啱啱反修例未開始之前。咁、 嗯、 呢我有好多網友㗎嘛。咁、 嗯、 我有一位網友呢就娶咗個台灣妹做老婆嘅。咁佢都話牛哥過嚟啦，高雄你過嚟啦，阿夫雄我講㗎，係啲網友嚟嘅。佢係做嗰啲珠寶首飾嘅。OK， 啊牛哥你過嚟啦，個移民過嚟呢度，生活水平好低嘅啫，好低嘅就咁樣，你識少少，咁你就可以過嚟，我又介紹啲台灣妹你識，咁你咪娶個做老婆囉、嗯、啊牛哥你呢啲好吃香嘅話，講到好似我撚直租咁樣嘅喎，咁其實坦白講，我就同佢講話，台灣我唔係好鍾意，因為佢經濟呢唔係好得。 咪你等等先。 加上我普通話其實屌你啦，好啦閪嘅就普通話。但坦白講啦，我移唔到文，我英文唔得。 嗯。 普通話好撚閪。 嗯。 咁屌咁咁我去到牙一樣㗎嘛，咁我其實咁我咪仲慘過喺香港。係咪我喺香港我最多坐坐監嘅啫。咁我都可以講到嘢㗎嘛。但係如果我喺台灣，我屌我真係講唔到嘢，冇嘢講㗎喎。我唔得㗎，我真係唔可以㗎喎。 你等我講下先。即係我作為一個呢叫做喺歐洲生活過四五年嘅人，講講即係啲經驗俾你聽。即係你頭先講嗰啲嘢呢，即係其實我哋香港人呢有一個誤解呀。成日話邊度平邊度貴，其實你係唔可以用香港嗰個比例，你要係當地揾幾多錢嘅生活指數係幾多，你用嗰種嚟比較。 即係其實甚至我知道，就算英國，你如果你唔係餐餐出街食，喺屋企煮咁，其實生活水準都唔會好高㗎嘛。 即係我 消費唔會好高㗎嘛。 喂啦，香港人，即係我同你啦，用錢最多咪溝女啊，曬女人身上，即係玩女人啦，即係玩女人係咪先？ 叫玩啦，唔好話女人，玩啦。 玩係咪用得最多錢？係 最多錢㗎啦。 咁我識聽人講咧。人哋啲越南仔性啊，係真係唔使錢就玩到女人，所以佢搵好少錢，千零兩千蚊一個月夠曬使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即係台灣一樣，你可能你見佢個可能實際呢佢嘅生活搵好少錢，但係因為佢當地生活啊嘛，咁佢租屋各方面都平啦，樓價又平，食嘢又平，再加埋人哋溝女可能唔使，人哋真係溝女出去溝到條女可以做情人啊！你台灣冇興話有啲嘢出去溝情人，因為人哋出去同老婆以外嘅性交系唔使钱嘅，咁你咪可以悭好多啊！ 而我就唔得，我因为我唔可以，我因为我要快啊嘛，即食啊嘛。 系啦，所以我就话你去到台湾，如果你真系沟，即系要追女仔嘅，用嘅钱真系唔会多咯。 系咯， 即系各方面你。 但系唔啱咯，因为其他啱啊讲，我唔中意嗰种西部模式。 我又讲翻，如果讲玩，我要讲玩到人啊，我唔可以话玩啊。全世界都好贵，因为我早嗰轮我睇。即係上網睇、去台灣、唱卡拉 OK、帶個女仔出去、一次唔係過夜啊，玩一次係講緊1-5到2萬蚊台幣， 即係5000蚊港幣。 係啦，即係講咁當然就唔係話好平嗰啲企街，我唔知台灣應該可能台灣有啲企街好平都唔平。 有啲工廠喺台灣好似都 而家唔知有冇啦，即係講緊係講緊我哋去用斜 K 啊，即係講緊唱卡拉 OK、帶個女仔出去嗰個比較，咁你深圳？早嗰輪我覺得好貴嘅，一次係1500啊嘛，係咪？ 咁人哋原來要五千，即係一比較，係咪就係、是、 就覺得貴好多？ 所以就係人哋要係溝女咯，人哋可能去酒吧好容易揾到個啊單身女仔。 但坦白講， 你帶 即係我唔得啊嘛，因為我普通話唔靈光嘅，不靈光。 但係又咁喎、啊，其實好多台灣人 食啊。 嗱，你就唔好睇小香港人啦，即係香港個文化。 嗯， 其實好多台灣人識聽廣東話㗎。点解呢？嗱，即系而家可能少啲啦，而家可能少啲啦，因为当年呢，因为香港嗰个文化，其实台湾人 电影嗰时候犀利啊，感染 系崇系啦，系好崇拜香港人，即系佢会睇广东话片咧，佢唔使配音嘅，佢睇广东话睇字幕， 嗯、 即系我觉得咧，你要睇一套原嗱，即系好似大陆咁，我成日讲翻，你睇周星驰，你听配音同你听广东话系两回事嚟，阿牛哥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你真係想睇周星驰，你应该係听广东话再睇字幕，你就慢慢学广东话，你就会学到广东话。台湾人就係用佢会尊重你嘅文化，佢睇广东话版，跟住呢就睇字幕，咁佢就慢慢慢慢，其实好多台湾人识听识讲少少。 即係我知我啲普通话其实咪听下邓丽君啊咁睇下台湾片啊咁样，我先识睇字幕嘅咩都係。 即係等于你睇西片，我哋从来睇睇片都系英文。睇中文字幕就英语对白㗎啦，不嬲都系。 我不嬲都系㗎，我自己都系。 有时我香港大把鬼佬片咪法文唔会，即系好少会同你真系配㗎嘛。系、嗯、有时可能电视台配下喺广东话台先播㗎嘛。正常睇字幕冇问题㗎，因为香港人识字嘛。 即系咁样，因为我讲返啦，即系你网友有时告我真系不如走啦，过嚟啦咁样。咁当然啦，我有亦都有啲网友喺加拿大啦，啊咁亦都有啲喺美国、英国都有啦。咁、啊、其实好多都叫我过去嘅，即系到而家都系嘅，尤其是国安法立咗，都而家更加多人叫我过去。 咁喂，你 咁我大话我讲，哎呀，我真系去到真系哑啊！我 即系有咁讲啊！ 即系我好多又有同上个礼拜一样啦，我好多谢啲网友咁样关心我， 嗯， 但系就唔使再同我讲呢样嘢啦，我冇得走噶啦，冇得走。 你啱啊？点解咧？ 啊， 即系我又讲翻 我宁愿翻去深圳生活， 即系讲翻多我少少啲嘢啦。我系去英国住咗五年，四五年啊嘛，我系住喺边度咧？我喺伦敦啊！ 哇， 我喺伦敦个松温嗰个读大学， 嗯、 我住喺松 two 啊，全世界系咪最繁华嘅城市？ 系啊，正我嗰度正， 都系同香港冇得比，我都系中意香港。嗯、即系你话我去到咧，嗱，我好老实， 冇得拣， 我都冇群香港人，我好多 friend 都系鬼仔鬼妹 friend。咁、嗯、我讲紧自己嚟计咧，但系最后都选择咗一定翻嚟，因为全世界。金融城市基本上都系同香港嘅夜生活，讲紧夜生活系冇、 食宵夜，我今日食宵夜。 系啊， 你喺台湾就可能有嘅，你英国依家肯定冇啦。 啊，系啦、啊， 系咯，即系最紧简单，我今日宵夜已经我有好多选择啦，咁净系呢样都唔得，即系习惯咗啦。 习惯咗，真系习惯咗。 所以咧，网友咧，你呢个好意我心领啦，即系介绍女俾我识啲，我话正，不如叫佢过嚟。过嚟帮我执剂算咯。 但系咁你去旅行有冇问题？ 旅行 OK 嘅，系高雄。 对，当然啲网友对我几好嘅，我觉得几好嘅。咁但系就心灵啦 ，OK 啊。好啦，咁都讲翻正题啦。我第一次嘅斜骨大陆。 嗯。 咁我上个礼拜讲个黄都啦，其实黄都我系一次。 前个礼拜。 前个礼拜啊。 系。 前个礼拜黄都。咁试过一次，亦都系我喺斜骨香港嘅斜骨场一次。我冇去其他場啦。咁當然啦，有冇去正骨場打呢嗰啲乜乜間啦，嗰條快樂啦，而家執咗啦，唔怕講。咁、 嗯、 我都有嘅。 嗯。 啊，我揼開骨，有人幫我起，我都有嘅。咁但係咧就正式我就冇啦。咁、 嗯、 但係咧，我去大陸咧，其實有一段時間我好撚密嘅。 你住大陸噶嘛？之前嗰、那個。 嗰陣時候都係嘅。即係我真係玩斜骨咧，嗰度我都冇住大陸噶啦。 哦 ，OK。 反而係咁啊。 咦？咁你喂？咁你嗰時真係住大陸係拍拖，真係交女朋友嗰種噶啦喎。 即係實啊實之搏嘢嘅。 我知， 我寧願叫雞嘅、 哦。OK。 啊、即係坦白講，我係一個中意做多過打嘅人嚟嘅。當時， 嗯。 咁隨著年紀開始大， 嗯， 未有神山虎。OK。 又未有神山虎，年紀開始大。 咁啊，中意享受。 明白， 享受， 嗯、 又唔使咁辛苦，系嘛？咁咧，其实都未知嘅。咁其实一有一个好亲嘅人啦， 嗯， 好亲嘅，但系名即唔可以方便讲啊，好亲嘅，屋企人嚟噶啦 ，OK， 屋企人嚟噶啦， 嗯， 咁咧就去过一次斜骨，就话好好玩啊，大陆，唔系，好好玩啊，你又去 去试下啦。咁、嗯、我就去咗。我第一次去嗰间咧就系、是、负 X， 几捻新啊，叫做 哇好。 唔系好耐， 唔系开到而家都仲有啊，负 X X 用都仲有啊， 啊都好捻耐，但嗰阵系好捻新嘅啫，好新啊，嗰阵负 X。咁跟住咧，我就去过一次负 X， 哇，原来咁捻靓嘅啲女，嗰啲女真系靓嘅，真系靓，咁都系200多蚊落楼， 当年系噶， 当年系有，咁又抵喎。咁 268当年定係238啦咁上下。 咁上咁上下啦，我 而家就368 啦，而家 388。 388我有 discount 呢。咁、跟住我咪频频去富 X 玩囉。咁富 X 呢嗱记住啦佢哋个老细。 金都富 X。当年仲有一间叫京。係啦杨 X 同埋京 X。 京 X 都 系。 京 X 唔系， 我唔系京 X， 可能卢山系。 系啦，卢 啊卢 X 系。 卢 X， 我改晒啦，卢 X 喺边啊？ 卢 X 就另外一嘅，京 X 又系另外嘅。总之佢就有一个老细咧，我估系个系一个马主嚟嘅， 即系都好熟噶啦。 我估系一个马主嚟嘅，香港一个马主嚟嘅。 咁啊唔知 啊，咁啊有一间叫金都，有间富 X， 同埋有一间杨 X， 都系全部都系隔篱嘅。 系咁啊，呢三间啦，咁啊佢嚟咗啦。咁嗰阵咧就未有金都，同埋未有杨 X 嘅。系咪 X 光啦、咁、咧我净系去扶 X 玩嘅啫。 O K， 咁咧扶 X 有咩好处咧？好捻过瘾嘅，扶 X 嘅大厅就见到晒所有技师咧，即系行嚟行去嘅，一个技师房同埋去入去 飞机 房，一定要经过大厅嘅。所以你又喺嗰度，好多人喺度拣，咁啊坐喺度睇完。我呢个得，我咁啊即刻问个经理， 几号啊？ 主任，呢、這个几号？我等佢打完之后咧，就到你啦。咁当然啦，你觉得呢件好嘅，你就唔使揾噶啦。 都可能 mark 咗啦。 因为其实已经可能后边嗰啲已经 mark 咗佢噶啦。OK， 嗱，嗰啲人物都咁样。咁啊，但系觉得我哋好新奇噶嘛，咁又舒服、啊。咁原来咧，佢哋仲有一招咧，负 X 同金都同埋杨 X 都有一招特别嘅。技巧啊，除咗马艺时，佢又 你又唔中意开全名啊？呢度 系啊 ，OK， 因为未执啊， 我未执， 未执。咁佢因为佢除咗有马艺上市呢招之外咧，佢仲有一招擦古蜡，将啲油 B B 油推落你嘅眼度，喺你只眼嗰度捽。 咁样， 你记唔记得啊？你有去过噶？ 嗰、那個唔同，我唔係㗎啦，我幫啲技師按㗎啦，到時 就。Okay， 我啲 佢哋嘅成名絕技咧，即係呢三間場咧，都要同即係嗰個技師教出嚟，即係嗰個 呢個老 師傅啊，師傅教出嚟咧，都一定有呢招嘅，除咗賣上雪之外，拗屁股好似冇嘅，但係咧就有捽屁眼啊，淋啲B B 油落去就係咁捽你嗰個屁眼，哇！真係幫你揾埋咁滯喎，喂，好幾就問就好 high 喎，而且咧。佢最好嘅一樣嘢咧， 喂你好蝦，你係咪啲性取向？ 唔 係 啊，唔關事啊，你要記住一樣嘢。係，佢嗰時候佢捽落你個屁眼度嗰時候咧，係點樣嘅咧？你個頭就係望住嗰個窿啦，係 即係反 ，OK， 反轉啦。咁佢嗰條女個大髀咧，就啱啱晾喺你嘅大髀上邊，唔係你嘅大髀， 你 晾喺條女嘅大髀上邊。 哦 ，OK， 就坐喺度。 咁你咪形成嗰你條脷，凌空咗咯。 哦，係。 啊！佢倒嘢落去捽你个眼嘅时候咧，咁你咪兴奋咯， 系 咁你咪硬咯， 系 咁你硬咧。如果平时咧硬咧，你就会 顶住张床啦， 就顶住好啦，唔舒服噶嘛。 系 哇，佢唔系佢即刻凌空咗，咁、 okay， 你咪蹬尿咯。咁佢喺下边咧，喺呢个袋底里边咧，就撸入去啦。 哦，咁样 啊，跟住帮你系咁摇下摇下，摇到你差唔多，差唔多牙好硬硬啦。咁佢就反转。跟住就摸打手啦，喂，屌你老母，同你嚟啦，你有街，系咁熬，熬到你， 唔系嗱，我认为止噶嘛。当年你去嗰阵时，啱啱去嗰阵时，系咪可以成条裤除晒？ 系可以，嗰阵可以啦。 嗰时可以啦。 但系反而佢哋嗰时都系隔住件衫揸嘅啫。 O K， 即系条女就唔会。 我系玩到点样咧？跟住扶 X 大王啊，我等咗两三个钟。 先入到房， 系啦，跟住入到房，咁个老细咧就跟住开多间叫金都 ，OK， 隔篱啫， 隔篱嘅啫，嗰度金都仲冇生意嘅，冇乜生意嘅啫，咁佢介绍叫我过去，我咪过去玩咯， 系， 我一解玩完之后，跟住佢喺节目嗰度讲啦，系咪先咁啊讲啦， 咁以前你記得啦，嗰時候你都有份做啊，咪 9023姓有啊嘛， 9023姓有啊嘛， 而家都用得、 啊， 但 而家用得、啊， 我同你講、啊，疫情前我去我都係用緊9023姓有，俾會員價 啊，俾會員價咯， 係啊， 咁我咁啊， 平幾廿蚊有都， 我咪走去吹捧呢家場咯，呢家場就俾我吹捧到， 即係紅咗， 紅撚咗，咁啊喺嗰度啲經理啊、主任啊， 即係咁講，講翻公道啊，因為佢啲女得啊嘛。即係就算 唔係扶 X 得啲， 係啦。即係我意思，即係佢哋嗰個集團啊，請啲咧，即係你去得嗰間場就唔會揾到個阿姑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先？喂，有時我最記得以前有時去揼邪龜翻大陸，真係會賴嘢嘅有時。 嗯， 即係不過你換得兩三轉都係咁，你就算數。啊、即係你明唔明？最多以後唔去嗰間場，因為我以前中意周圍去玩一下嘛，又平，冇你嗰啲200。我最記得我嗰陣時揼。识你前后都系你去扶 X 嗰啲时间啦，有啲平到系128啊，148啊嗰啲有噶啦。 金龙伯讲啊，执咗啦。 飞龙改咗名，有仲有喺度，唔系改咗名，一仲有喺度。 嗰条金龙噶嘛？ 飞龙， 嗰条飞龙， 叫飞龙。 而家叫咩名？咩都啦，都出嚟。 而家唔系啦，而家唔记得咗啦，都总之改咗名，但系都系按摩嘅。 啊，咁样咯， 即系 我仲记得手揾妹添， 即系哇，嗰个真系 OK 啊。 可能我又試過啦， 唔係，但係個問題， 嗰件壽平嚟嘅，嗰件壽平。 但係問題就係、是、點講啊？即係嗰陣時係乜嘢價錢都有，有啲平到百零蚊， 百零蚊 都嗱講緊分嗱，我哋嗱有時除咗揼骨咧，講價錢你就要講時間啊嘛。 嗯， 嗱以前我哋基本上一定係90分鐘， 啊、 有啲120分鐘我都揼過，嗯、即係斜骨㗎呀。 OK。 斜骨都有120分鐘我都揼過。 你熟過我啦樣嘅。 咁、但係原來而家即係講緊疫情前深圳好多斜骨係60分鐘。 哦。快。 所以你唔同埋60分鐘有啲係300幾啊。 ok。 三嗱咁我又問你牛哥，即係簡單數學題。我、即係我、疫情前嗰間主場啊，喺、向西村入面你知啦、啊。 我知啦。 下下即係費事開名啦。 唔開名。 Hanix 啊。 嗯。 咁樣嗰間場呢就嗰陣時都屬於貴嘢。368或者380，我有會員卡就平少少啦，即係368或者388，就90分鐘。就有啲人嗰陣時已經係貴，因為其他場有啲係328啊、338。咁但係後尾出到啲場呢就係、是、60分鐘。嘅場就收你300蚊。咁其實你計條數。咁但係你計條數如果計個分鐘。300蚊60分鐘，咁如果我要揼90分鐘係咪450蚊，其實係仲貴呀、啊。只不過因為佢個手法唔同咗咯，同埋咧，我講緊嗰啲咧就係、是、手推場喎，唔係口爆嗱、口爆場就一定係60分鐘， 波都係口爆另計啦、 啊、即係唔好講，即係都係講緊手推場，到後尾佢哋學識咗用個時間嚟換翻個金錢咯， 其實 反而係仲唔抵啊？ 其實好撚簡單嘅，喂，其實坦白講啦，我反而覺得仲抵，因為基本上你話90分鐘，喂，我其實我打起完咧射完我就叫佢走。 但我覺得60分鐘唔夠咯。 夠啦， 我60分鐘 我唔使佢攣，我根本就唔使佢攣。 喂，咁你都知我啦，90分鐘我都最加重添啦，唔係我180分鐘，我按親都180分鐘起。 啊，你咁玩我唔係噶嘛。 咁但係其實60分鐘真係唔夠，好趕㗎。 喺我嚟講夠啊，真係夠曬。入去房揸揸摸摸罩罩，跟住嗌你跟住打咁搞掂。 唔係，佢真係會開頭幫你按半個按九個字嘅， 我真 係 唔使佢幫我按其實。 所以60分鐘 其實好多次呢我去金都納湖 X 呢我都係你知我按到我硬佢屌你都快諗啲㗎最緊要你就係你個大髀浪喺我個大髀浪喺個大髀上面凌空俾你 loot 嗰幾下 喂我又有啲資訊要同你牛哥講嗱、 啊、 有啲場呢就點呢佢都係90分鐘 嗯 但係呢個技師會早落鐘 ok 你明唔明啊？如果我哋有口碑，嗱，你头先讲嗰几间场，金都嗱湖都咧， 一定做足噶嘛？ 唔使一定，唔系你唔做足咧，要个客人同经理讲，即系如果有时啲技师真系想话好攰，你有冇同经理讲话想早落钟？即系有嘅，系你要同个经理讲话想早落钟，佢先至可以早落钟。就唔同其他场咧，有啲我试过啦，话就话90分钟。 其实 有啲就 打完算咯， 十分钟都即系45分钟大把啦。咁我咪偷钟，即系用嗰、那个偷你个钟用嚟做多几个客，赚翻个钱。所以佢可能同你讲320、90分钟，其实冇意思，因为佢可以早走，或者经理都容许佢早走。其实就60分钟都冇，其实就仲贵咯。 仲贵咗。 所以你去啲有口碑嘅场咧，仲好咯。 但系我都唔系咁睇，我就觉得，你起完你就留喺间房度系冇卵用，你俾我唞唞。 证明你个人比较中意玩女人多啲咯。 系咯，我中意我要过程噶嘛，其实。 因为我哋系中意个感觉啊。 嗯。 即系我哋觉得好似拖到最尽，我哋情要拖到最尽添。 O、okay, K。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 你会加钟啊？ 我加钟。 咁除咗呢啲咁嘅嗱，咁当然啦，我去过好多场啦，我介绍过呢啲好多啦。 不过你就罗湖区多啲。 罗湖区多啲。咁我福田场唔系冇去过嘅。咁其实喺福田口岸咧，咁都有一间嘢我都有去嘅。 嗯。 啊，阿碌嗰时候住喺福田噶嘛，咁啊，阿碌介绍我去嘅。咁嗰间嘢就有机器，亦都有口爆嘅，亦都有 body 嘅。 哦，咁样。 咁但系我又觉得啲女唔系咁靓。 我同你讲，牛哥，如果真系揼骨要揾靓女，一定系深圳罗 湖， 即系揼斜骨， okay, 一定系深圳罗湖。 你梗系 你就算我哋有时喺群嗰度讲，又话咩去到南山啊、靓场啊、八嚿水打个飞，有啊，七八嚿水。 有啊， 都系九十分钟，就系、是、都系入手打啫，或者 body 啦，唔一定唔系口爆。 嗯， 八嚿水。其实嗰啲女仔系都系罗湖嗰啲女仔嚟嘅。 嗯， 重要系佢去到嗰啲场，佢搵唔到食。 嗯， 点解搵唔到食？系啊，收你八嚿水，一日做你一个客，我收三嚿， 咁咪够咯， 三嚿就够啊， 够咯。 人哋十日搵八千蚊工，我冇同你讲啊，十日人工一萬啊嘛，十日人工一萬即系一日一千啊嘛，一日一千咁收你个三嚿， 但系呢三嚿水够噶啦嘛，啲搵， 唔系，咁咪留唔到。 等于啲坐台咁啫嘛，有啲唔出街嘅，佢收你坐台五嚿水。跟住插翻兩嚿水俾個媽媽，經理自己帶三嚿水冇夠。 唔係即係 好多兩蚊啦。 而家唔係㗎啦，如果而家拋得個身出嚟就一定係想盡量搵錢，咁、okay, 靚女都想搵錢㗎啦。 啱啱嘅， 即係你明唔明我？除非可能真係咁巧啦，諗住吊金貴，即係搵個有錢佬包，就另外一嗱搵人包又有得有冇嘢講下，有價同冇價。 有機會講下啦，我都想講，因為我 今日夠時間啫，其實。 留翻下次啦，因為我除咗講咗正宗嘅斜骨象之外，我都想講下。唔正宗， 哇大把，深圳 正 骨场入边嘅 唔正宗嘅啊，咁其实哇， 嗱而家我同你讲牛哥， 嗯， 我又知道咧，只要你一个单身男人去喺、嗯、深圳所有嘅任何 基本上任何， 如唔系嗰间嘢基嗱你如果嗰间嘢叫休闲中心就难讲啲，有啲真系休闲中心，你明唔明我啲、嗯？如果佢觉得会所啊或者叫做桑拿咧， 嗯， 你一个单身男人去。就算嗰間場招呼女賓， 嗯， 都一定我有辦法可以搵人幫你打個飛機。 喂，真係好簡單㗎嘛。咁就算福田啦、啊、立方啦、啊，係咪、 嗯、 啊立方啦、啊嗯、我唔可以做全名㗎嘛。咁、 嗯、 好簡單㗎嘛。你如果你諗咩正骨啦、啊、呢間場係先，或者假期啊正骨啦、啊。咁佢硬係會有一啲呢幾靚嘅女仔呢會喺你嘅大廳嗰度嬲你㗎。 唔係 嬲你做咩先。嬲你通常就系、是、 彩意， 唔系，佢系嗰啲韩式啊。 我唔系依个就另外，唔系韩式就未必系。我想讲咧就系、是， 你记住， 佢分 A、B 牌， 唔系有油推嘅嘢。OK， 系啦，啱 系啦。OK， 我唔理咩食啦， 唔系佢唔会嬲你嘅，佢系个经理嬲你嘅。 唔系，嗰啲女会嬲你，嗰啲女会嬲你。咁咧，我有个唔系我的经验，但系我有个朋友咧就坐埋一齐嘅，因为我嗰时咧就谂住读中医嘅，咁、 嗯 啊、我隔篱一个名人嚟，有费事讲啦吓，都出名下嘅、 嗯， 上下电视嘅 ，OK， 咁、 嗯、咧就佢系未拣到咩项目，咁咧有条花非常之靓又后生嘅女仔走嚟咧，就问佢做唔做啲推油吓，咁、啊、跟住咧就揾个波揞一揞佢个额头。 哦、 因为佢我嗰阵瞓喺嗰张梳化度噶嘛， 我就明白晒啦。 佢明白晒啦，佢即刻就退游啦。 哦 ，OK， 即刻就退游啦。 哇，嗰啲如果贵场分钟七八嚿水啊，成 净系七百，净系嗰个项目都要600几蚊啊。 跟住再俾小费，可能4-500噶。 我小费我冇问啦。咁我 一定要俾小费 嘅。咁佢其实俾你嘅，就俾、是、你嘅。咁我咁小费，小费可能500-600噶。我有网友试过。佢一啲 千幾蚊啊，聽 係啊，千幾蚊落樓啊， 即係佢啲正小費計埋中錢，靚場係要千幾蚊噶。 即係甚至乎有啲仲要超過個中錢都要成800几以上，係 啊， 係嗰啲有浴缸嗰啲啊。 我知。 有個嗰個俾你啲 spa， 嗯 ，spa 即係俾幾塊咁撚嘢玫瑰花瓣啊，喺個俾你浸一浸，浸完浴咁跟住佢先至幫你做咗油嗰啲咧。 喂，我 有冇时间？我又有少少揼骨。 我讲啦，讲啦，讲啦， 讲。同啲网友讲下。 咁啊，讲下咯。 少少啫。 少少 啊。喂，如果你哋即系啱啱真系沟女识条女，就带佢去玩，你唔好理佢大陆妹仔、香港女仔。咁、但系咧，你又唔好意思话同一间酒店。 嗯。 我阿恩仔知道有一间场咧，嗰间揼骨嘅房咧，其实系酒店房嚟嘅。 嗯。 嗰间叫做蚂蚁城。 哦，蚂蚁城。 佢咧专系有佢嗰间房咧，嗱佢个门就系冇得锁，但系咧佢真系一间酒店房。 嗯。 只不过嗰度门咧有啲玻璃，亦都可以遮住，但系个门又可能冇得锁。咁咧 ，exactly 你要行入去转个弯咧，先系两张床。 嗯。 咁咧，我就试过啦，有啲譬如你嗱好老实，如果你僆仔沟女，你唔好意思话翻大陆带条女开房，人哋会即系矜持噶嘛，系咪先？哎呀，唔好啦，咁、你话带佢揼骨咯 ，OK， 揼骨咯，系咪先 ？OK 啊， 咁你去到揼骨， 你知我用过， 系嘛？你知我个，你去过啦，应该。 以前夏威夷都系咁样， 系啦， 佢而家冇咗啫嘛， 直情 而家间房冇紧咗，唔系咩嘢冇咗， 间场改咗名啦又。咁咧嗰间直情系一间酒店嘅房，即系冇人睇到你，其实要转埋弯，同埋冇人会入嚟啊，知道啊。咁你咪大概揼骨， 仲有一间场叫咩七百九定六百九定乜嘢咧？喺福田嘅咧。都系噶，啲酒店式嘅骨 場。佢唔系嘅，佢真系一栋四五层都系揼骨嘅地方，只不过佢有啲系类似情侣酒店房咁样嘅物体啦。咁如果你两个人正常咁揼咧，佢都会俾嗰间房你噶啦。咁你咪等于去爆房咯，咪有藉口。咁你揼完骨，你咪随便你中意做爱做嘅事咯，系咪先？ 你都可以，我又可以。而家冇得，而家冇得试啊。通关咪可以试下咯。 即系最紧要，主要系你带个香港女仔，又未有， 或者你喺深圳溝到女， 又未識到嘅，咁你咪帶佢揼骨，帶佢揼骨最好噶啦，係咪？玩完之後去揼骨，佢唔係去揼骨啫嘛， 係咯， 唔係咯。 呢個方呢個係一個 真 係 好好， 我都用過呢招啊， 即係教下啲網友呢啲嘢都 OK， 因為網友如果未去過可能唔知啊嘛。 OK， 都可以試下嘅。 咁貴一定貴噶啦，你兩個人揼骨，接埋小費其實。当你计最平嘅项目啦，即系当你咩啦，咁样都七八嚿水噶都要。 咁其实玩得有时都唔自在嘅。 咁梗系啦， 有时我就觉得真系有时真系唔自在。 即系咁一定贵过你自己。 你下计得咁，你坦白讲啦，我而家揼正骨，揼完之后我自己都翻酒店房瞓啦，或者自己另外租间酒店。 好似你咁多人咁，好似你咁有钱嘅， 我有捻钱咩？ 你舍得玩。 啊！我舍得玩。 我知道你神山府嗰度依排系生意差啲，冇计。 冇计啊！ 但系你， 就算咩，就算好生意都唔系好劲嘅咋，真系唔系好劲嘅咋。 咪好似真系系咪死晒神山府嗰度？ 死晒啊！即系而家一个星期一个客至两个客啦。嗱，我唔好理个客卖几多啦。当然有啲客会卖一盒啦，有啲客会卖八盒啦、十盒啦但系一个礼拜一个咯，而家基本就一个咯。 即系当支持你咁嘅啫。 都系噶，咁啊 OK 啦，咁啊一个神山府就差唔多完啦，即系完啦，系嘛，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系嘛，咁啊希望啲网友真系帮下手啊，上个礼拜已经冇卖广告啊， 唔好成日黑 sell， 啊唔好咁黑 sell， 因为我系成日觉得，即系你都阿 恩仔， 你都觉得我一个我唔会即系好黑 sell 卖 sell 嘢嘅人嚟噶啦，系咪先？即系我系唔会，我就叫啲后生仔。唔使饮噶嘛，系咪先？ 吓，即系你冇直入式广告先。 系啦， 有时你话卖告白就系卖神山府就直情讲话卖嗰样嘢。 喂，咁都有嘅，因为我有乜？ 即系直入式啊嘛。 我都好直入式噶，有时有乜神山府先搞咁，我都直入去噶。即系我未同你做过个嗰啲啫。咁但系我成日讲话，如果你唔需要，你唔使饮噶嘛。咁而家其实 后生仔唔使 啊。唔系，而家可以要改一改谂讲法， 可以试一试。 多保健产品咁饮咯。啊！你因为其实都有助睡眠嘅。 我惊唔系啊！我惊啲后生仔饮咗搞死人啊！ 唔系噶，你唔谂啊！其实可以当保健产品饮嘅。O K， 咁啊， 啲女 俾试下咯，系咪先？咁啊，真冇办法，真系而家睇真系生意细。 后生仔饮咗咪真系搞到出血噶喂！ 系啊，你咪试一次咯。 咪依好耐之前讲 啊 ，O K 啦， 因为饮咗酒嘛。 啊！你搞条女插部条女爆光啊嘛！嗰啲系你嘅事啊。咁啊，唔讲呢样嘢啊。总之就真系。希望啲网友就撑下啦，咁打赏啲照打赏啦，咁啊，即系一蚊起，即系一万蚊纸啊，唉、哎，你中啲中意啦，咁啊最得起嗰啲，唉、哎，你五百过期咪买咯，咁、 okay、 你可以唔买噶啦，或者最得起我谂迟啲唔买噶啦，咁啊，唉、哎，算啦，都唔好 sell 啦。 咁啊，下个礼拜唔知通关未咧？ 一半一半。 通关就有得讲啦，唔通关就唔知啦。 依集系廿几号啊嘛。 系啦，依集廿几号啊嘛，咁啊，我其实我成日预计通关都系通咗啲商务先噶嘛，我哋啲 商务 冇咁快噶嘛，系咪先？ 系啊。 啊，哎呀，就谂住同你讲啊，而家啲网友惨住。 下一集我真系要讲。 下一集先讲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好，拜拜。